日低两三度。此外，广东沿岸亦都有骤雨。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较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00点，系跌441点，总成交金额93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6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蚊，跌8蚊；美团点评238个六，跌11.4；阿里巴巴262蚊，跌5蚊；盈富基金24.08元，跌4.4；小米集团19.94元，跌9.1；中国平安80.2元，跌1.3；JS 环球生活系报14.92元，跌1.12；港交所358.6元，跌9.6；汇丰控股28.2元，跌5.5；友邦保险76.75元，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5，瑞士法郎8.388，澳元5.46，加元5.785，新西兰元5.064，欧元9.0372。每百日元对港元7.3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17,100蚊，跌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6.46美元，卖出1,857.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狮隧出九龙咧，慢线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噶啦，咁而家咧慢线已经解封啦，狮隧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封路方面咧，葵涌石梨街仍然系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楼一段咧对开全线封闭，搭巴士嘅朋友留意啦，巴士路线31、35X 同埋小巴路线401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系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货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朋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

将我俩是空。 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嚟嘅有林欣彤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次元壁》。至于跟住呢位歌手咧，就真系打开嗰个门口，希望俾你去到接通佢嗰个幻想嘅世界。揾嚟有林家谦。 特别真的恶好前兆，太坚稳的交往幻想，太绷紧的脑部何时有烦恼像？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走管照着迷幻高。惆怅，雪国的那雪收心奇香，这局里发觉有马瓜演奏一场，今宵的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顽石心不知痒。陪我迷上风云，越过还变新样，十块木碎伸手学施小魔咒，踏遍无数星斗，云雨来学清走，忘记俗世纪。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到世就结上当下，跟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看太阳花，蚂蚁说要放肆迟请与我失下，我约你你却说要回家，明明还能有力几多惊讶，陪我迷上风 林家谦嘅新歌，新歌名字叫做《特伦斯梦游仙境》。咁我就好似有一个童话嘅故事一样啊！而童话嘅存在意义咧有两种嘅，永远都系同现实系分离唔到噶啦。有啲人就话童话就系话俾你听大人世界系几咁残酷嘅，有啲人就话童话嘅存在意义就系攞嚟逃避一下现实世界嘅残酷。 假山天地。 会变真的有没有？要出口，就能尊敬有没有？没有，仍假想天地自由，展开荆棘不怕刺痛双手。 嚟自 Per Se featuring 嘅有 Serenity， 新嘅呢首派台作品叫做《粉碎糖果屋》，听落就好似好甜美咁样，但系其实糖果屋你谂真一啲，都只系一对囚禁住一对兄妹嘅监仓嚟嘅啫。呢首歌能提醒你嘅就系，只有思想系唯一不能够被囚禁嘅事情啦。跟住我哋有周国贤。 湖水与后花园间中，高收割番茄煮餸，汤碗中甜美感动，凭着插画绘写人与事面容，可得到世间认同。心路中最想灵魂感染大众，不过看似信心发梦。上半空却附送给指控，永远给指控，可惜这指控只得小众。不过原来始终发梦嘲笑，偶尔可别动用，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风送。就肥重上路，由爸妈附送，好沉重，无谓感动。人类再不生产量，世界大同，阶级间再不分轻重，隔壁无踪，炮火再也不会服众。不过看似迅速发梦，天马要上半空。送给指控，永远给指控，我洗脱指控只得笑纵。不过原来持续发梦嘲笑，偶尔可变动用，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创造。We'll be right back. 本嚟有周国贤，天马行空。三点半钟之前，头先嗰首歌就有嗰种精神嘅力量啦，跟住呢首歌有肉体嘅力量嘅。本嚟有 Rubber Band 建议。 一个贪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劏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洗出化色，全身翻滚壁墙，抗拒信命的自欺。绝绝直立缩，平尽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身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吞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枉费四舍，厄运面前谁退卸，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宗数5056宗，其中四宗新增个案曾经在潜伏期内分别身处英国和菲律宾，抵港的时候都没有病征。其余三宗是本地个案，和早前的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他们都有病征。患者分别是居住在天水围嘉湖山庄景湖居七座的44岁女子，居住在屯门建生村泰生楼的50岁女子，以及另一名52岁男子。康文署宣布，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最新情况，康文署辖下所有博物馆将会在下星期二开始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发言人说，鉴于辖下博物馆在7月15日起曾经暂停开放， 厨房安排所有由当日起至到今个月28号期间受影响的博物馆通行证持有人，由下星期二起凭原有通行证在指定期限之内可以免费入场，同时可以在相关期限之内继续享用通行证原有的其他优惠。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下午大约一点到中区警署报到的时候被拘捕。警方指他涉嫌在去年10月5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另外，支联会说社运人士古思瑶原定今日下午两点半到医院复诊，但是一点几在屋企被重案组人员拘捕。警方指他涉及去年10月5号非法集结案，已经到长沙环境处落口供。商务部表示，北京市商务局已经收到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提交的技术出口许可申请，后续将会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依法依规处理字节跳动的技术出口许可申请。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日稍后同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07点，系跌434点，总成交金额1,02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6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5.5，跌8.5；美团点评239.4，跌10.6；阿里巴巴261.6，跌5.4。小米集团19.88，跌9.7；盈富基金24.06，跌4.6；中国平安80.15，跌1.35；JS 环球生活系报14.9，跌1.14；港交所358.4，跌9.8；汇丰控股28.3，跌4.5；友邦保险76.7，跌1.2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25，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1，人民幣6.823，英磅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66，澳元對美元0.704，新西蘭元對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17,10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美元，卖出1,855.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坑口郑直之中学嗰度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车龙而家过咗打鼓岭新村些少。重复一次啦，就系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郑直之中学对开啦，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啦就过咗打鼓岭新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接近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那段车多挤塞，龙尾城市花园。另外呢，希慎道、礼顿道、开平道和高士威道一带 交通都是比较挤塞的。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慢车的。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介乎洗衣街至到窝打路道这段比较多车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最后提一提你，在长沙环发祥街因为要做水管的紧急维修工程，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这一段还是全线封闭紧的，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都有童话嘅黑暗面。 续专辑嘅童话故事基调 ，Percy 带大家走入佢哋嘅糖果屋，探讨试炼嘅课题。途中仲有以巫婆姿态现身嘅 Serenity 加入 featuring。作曲 Percy 填词梁嘉欣，编曲 Percy， 监制有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粉碎糖果屋。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三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十一月三十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电话旁边嘅咧有阿 Jason 陈海荣 ，Hi 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你好，喂，四台冠军歌，天生二品系， 呢个其实唔知点解每次讲出嚟我有个尴尬咯， 点解啊？ 因为呢件事好劲，我有少少觉得哇。我系咪真系我噶？仲系有呢个感觉咯。 但其实嗰阵时候，譬如你天生叶品做嘅时候咧，有冇谂过即系可能嗰、那个啊条街个反应系诸如系会点样啊？诸如此类咁样嘅咧？ 完全冇谂啊！ 系， 即系其实我觉得自问自己都几有阵时几自我嘅，而天生叶品系遇咗一个成个团队都好自我。 系， 就做嘅时候，我哋几个自我到爆炸，即系我啦，监制阿松啦，作曲 Hurst 同埋填词人钟雪， 系， 我哋完全就唔系。谂出边嘅，即系自己爽嘅。 系 咁，所以嗰个有趣位同埋对我嚟讲感动难得位就系、是， 啊，原来一件咁自我，但系我哋玩到尽、玩到开心嘅时候，系、咪人哋都感受到我哋嘅快乐同自我，所以大家都中意咧？定、还是原来我哋嘅自我都唔系咁自我啫？其实大家可以一齐分享啫。咁我又觉得。估唔到咯。 OK， 咁我真係好開心啊！我呢個真係要再次多謝翻我嘅團隊，因為我覺得好多時我自己做嗰啲嘢就我就係享受咧。其實佢哋反而係最了解我個咯。可能我冇覺得自己好跳脱，我又冇覺得自己咁隨機，但係佢哋就睇咗我嘅特質，佢哋去形容翻喺音樂上去形容翻我，喺歌詞上去形容翻我，反而就佢哋將我形容都立體咗咁咯。 OK， 嗱，但我想知咧，嗱，因為兩首歌今年一年兩首嘅派台作品咧，都系同冯汉铭去到合作啦，咁样。当初系点解会想？咦，不如试下揾 Alex Fong 啦。 其实咧，我不嬲有知 Alex Fong 去 produce 嘅嘢咧，系、我觉得佢系 edgy 嘅，系正嘅。 系。 咁但系说实话咧，我就冇谂过自己可以真系可以同到呢个监制去合作啊咁样。咁系公司同我讲啊，今年我哋不如揾咗 Alex Fong 试下去 produce 你。我就哇唔系啊咁样。去见佢，我又好紧张，因为佢，我觉得佢好似好呃字咁样去讲嘢嘅时候，佢有把好即系 好温柔 嘅声，佢好淡淡然咁样去讲，慢慢地讲。 系， 不过开头好惊啊，我觉得死啦死啦死啦，我好似好嘈啊，我系咪好乜都太乱讲啊？咁但原来喺佢眼中乱讲系 OK 嘅。 系，但我想问第一次可能见面嘅时候未正式可能系做歌噶嘛，即系互相了解下嘅过程啦。咁嗰次系佢系问你好多问题啊，定系一个点样嘅 meet up 嚟嘅咧？ 哦，嗰次其實係好似係我啦、佢啦，同埋我嘅 A and R Anthony， 咁我哋三個第一次認識 meet up 咁樣嘅。 係， 佢有問我你中意聽啲咩啊咁樣。係，開頭咧就呢啲我都覺得好正路嘅、但係原來好快説乜聲，我唔知點解自己爆曬我自己啲嘢出嚟俾佢聽咁咯。即係佢好似一個嗰啲心事台嗰啲 counselor 咁樣咧。係，我好自動地唔知點解就。讲晒我嘅软弱啊，我嘅害怕啊，我嘅经历啊，跟住佢又好快睇得出我嘅特质啊，佢觉得我需要学习嘅可能一啲难题系乜嘢啊，咁所以突然间一见就已经系一个深度嘅倾偈咁样。 O、okay. K， 我有兴趣知道究竟喺冯汉铭眼中睇到你嘅特质，同埋你需要学习嘅难题系啲乜嘢嘢咧？ 啊，你呢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咧。即係可能有陣時大家覺得我好自我或者這個女仔有佢嘅嘢想講或者有佢嘅 style 啦，咁我好開心大家係咁樣睇我嘅。但係說實話咧，我覺得自己有陣時都可能即係正如天生二品嘅歌詞咁講，我太隨機啦。我其實有陣時咧，我太隨機太貪心，我唔係好知道自己係想點嘅。 OK， 然後佢同我講啊，你嘅學習其實你係要尋找自我咯。你要再揾下，其實你最想講，你最想做嘅嗰樣嘢係乜？佢知我其實未有一個定案咯。係咁，我覺得所以先至會點解啊？同樣係 iPhone， 同樣係2020年，點解第一首歌會係《天生二品》，第二首會係《隔離》？其實對我嚟講係一個尋找自我或者實驗嘅過程嚟嘅，我都覺得。 系 ，OK， 所以试多啲就睇下自己最中意嘅，同埋擅长嘅可以发挥到系啲乜嘢。 系啊，系啊，因为我自己可能我以往觉得自己唔啱做抒情歌，唔擅长亦都唔中意做。咁其实有阵时咧，自己未必系最了解自己嘅。有阵时啲嘢逼住埋嚟去做咧，突然发现啊，原来你都可以喺呢样嘢度揾到乐趣嘅。 系， 原来我好似唔中意或者唔擅长嘅嘢，原来我都加到一啲我自己嘅东西入去，而嗰件事系。excite 到我，令我覺得係好玩嘅喎，咁所以我覺得係我喺度做緊呢個實驗咯，同自己。 我叫某某，自氣傲有，世界笑我醜，改改生命，讓我入流。我叫某某，每套戰鬥難受亦接受，連賽事大氣候。说不好 I just wanna love you know 又见我朝早 I don't you know you know I don't 我知道天生未变错定天生未尚有性天生任何女绝情天生未变怪奇天生就没法的天生行为最绝技 上。我叫某某，永无配偶，无浪漫的巧，勤力就是以后白饮酒。天生亦愿坐地，天生面上有声，天生人何女自己，天生魅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自由得不羁，爬上巅峰不再自欺，别离手指指向别人这么卑鄙，别离个该个该那有用，不改此生我中风。天生你越错地，天生你上有声，天生任何女自己，天生你力怪奇，天生就没法比，天生行为最最激。 嗱，佢譬如陳海榮嘅《天生異品》咧，就係可能一般，可能我哋之前聽你以前嘅歌咧，即係都聽過你係有 groove 啦，會跳到嘅歌啦，開心 break 噶啦咁樣。咁然之後真係嚟到隔離呢一首嘅新嘅派台歌咧，頭先你都提到就係可能你都諗緊啊，其實我唱隔離呢一類叫做係典型啲廣東式情歌嘅作品，啱唔啱自己 ？feel 到你都有一種嘅不安全感喺中間。咁你真係錄呢首歌或者處理呢首歌嘅時候，同阿 Alex Fung 點樣 work 嘅一齊？ 一开头咧，我哋好有一个共识嘅， 系 嗱，无论如何做任何点样好情歌都好啦， 系 点样好港式大陆流行乜都好， 嗯， 我哋要确保我哋唔系模仿紧任何东西，我哋唔可以失去咗真我咯， 系 即系对我嚟讲，我去做一个唔同嘅风格，唔等于嗰个唔系我噶嘛， 系啊系啊， 若然我能够保存到真诚真我去做嘅话咧，咁就系我哋嘅一个 common ground， 我哋能够舒服开心嘅一样嘢啦， 嗯， 咁所以喺录音嘅嗰个揾方向嗰个过程，我谂其实 Alex Fung 系做咗好多功夫去。令嗰件事睇落係貼合我嘅，即係無論係歌詞可能好 timely， 特登佢叫詞人係做一啲好多嘅元素係好依家嘅年輕人或者我哋日常生活中有嘅嘢啦，定還是係可能佢特登一開頭吉他簡單啲嘅個 arrangement， 跟住你可以好真誠咁樣去講講下嘢，之後先至又入翻少少 trap hip hop 鼓咁樣啦，咁，其實嗰啲都可以係一啲係我嘅元素嚟嘅，咁所以我覺得 Alex 係用好多嘅心機去諗點樣嘅方向係叫做適合陳海榮，而我最大嘅責任就係點樣做好展現真實嘅陳海榮。 但你之前譬如就算自己私底下可能唱歌練歌唱 K whatever 嘅時候，係咪多唔多唱係呢一類曲式嘅作品嘅？ 其實都會嘅，咁始終自己細個成長嘅時候都聽好多廣東情歌噶嘛。我唱 K 我就好中意唱《衛蘭》啊， 系 就唱就主要去唱呢啲咯，但系问题系突然之间你真系好自然噶嘛，唱啲尤其细个咧，就会跟卫兰啊扭下啲音啊，跟住谢安琪就突然之间个咬字又会跟咗佢有嗰种硬朗啊咁样，但系突然之间望住一份咁样嘅 demo 同词，好陌生嘅，仲要唔系我自己作，因为我上年嘅歌其实我全部都有份自己去作嘅时候咧，我大概作嘅时候我已经知道我想点样唱去展现个 groove 又好，展现个感觉，我有一个概念噶嘛。 系 哇，我望住一份唔属于我嘅曲同唔属于我嘅词咧，哇，我好 lost 啊，我嘅人，我好束手无措，我咦死啦，系点嘅咧？点唱嘅呢啲歌？ 嗯 啊。 跟住真係揾囉。咁啊，不斷試下， 係 原來慢慢揾下揾下，就係我唔諗太多，唔好刻意諗唱歌。 嗯， 我可能好似好講嘢咁嘅啊，原來呢個就係似陳海榮嘅語氣。 嗯， 咁嘗試去揾啊，原來陳海榮唱呢啲情歌係咁嘅樣嘅。其實我自己都慢慢學習緊、理解緊咁樣咯。 哦 ，OK， 喂，咁真係幾好啊！真係完全係做到當初，譬如你同 Alex 聰一齊 set 嘅小小目標就係、是，陳海榮，不如你就試下藉住呢啲嘅合作，你試下揾下多啲自己，究竟你係一個點嘅人，你嘅音樂係點咁樣。咁而家開始會唔會有啲清晰啲嘅答案呢？都 我覺得都未話清晰曬嘅。其实我相信揾自我呢个咁大嘅 topic， 揾一世可以 音乐风格上，即系无论系事业上定系自己嘅人生道路上，都一定系好长远嘅事情嚟嘅。所以得出个结论就系揾到就系、是，哦，佢就系迷失咗咯。咁叫唔叫揾到咗啊？ 咁起碼你有個起點咯，即係如果你連個起點喺邊度開始，你都唔知道就弊啲啫。但起碼你有一個答案，我之後我再揾方法，諸如此類咁樣咯。 或者對我嚟講，就係個起點同現在係比較重要，就係、是我隨時我成長嘅過程，我都係同大家去分享。我揾緊自己嘅過程，都係一齊去分享，大家去見證住。咁嗰件事就係一件最真實嘅事情咯。 係，同埋因為我覺得咧，中間喺呢個 project 入邊咧，即係隔離呢個 project 咧，除咗頭先講係音樂啊等等嗰啲部分之外咧，就係、是、其實你自己咧，有跳開舞啦。咁而你都係將跳舞呢個 element 咧，係放翻呢首歌度，因為其實你係專登揾咗你一個識咗十年嘅跳舞老師， 係啊係啊， 去到同你排咗呢一隻 contempt 嘅舞咁樣。 係啊，因為自己之前一路都有可能拍下啲跳舞片啊，咁都想即係展現多啲唔同面向嘅自己俾大家睇。咁嚟到隔離嘅時候，好明顯咧就冇得跳嗰啲 hip hop jazz funk 嗰啲噶啦，因為嗰個音樂其實好重視係情緒嘅表達啊，或者個歌詞同音樂嘅融合點樣展現喺身體啊與空間啊，咁呢啲就好適合 contempt 嘅呢一個舞種啦。咁說實話咧，我自己就真係我知呢首歌係啱 contempt 嘅，但其實我係唔識跳 contempt 嘅，因為 contempt 係即係現代舞啦，咁中間有好多可能芭蕾舞嘅元素啊成啊，其實係講緊就係真係你睇個動作好簡單，但人哋抬起隻腳用咗好多年咯。 Yeah. 真係唔容易㗎， 我 feel 到唔容易、啊。 疫症呢段隔離嘅期間，留喺屋企都少咗做運動啦、 啊。 哇！我一排舞第一日咧，我簡直係身心都崩潰。哇！點解咁簡單、咁優雅嘅動作，原來咁鬼難嘅？咁呢、這個挑戰係好短時間內要完成㗎啦，即係你排兩日，咁就要即刻拍㗎啦。 嗯， 咁好彩，因为呢个识咗十年嘅老师，佢真系一个好资深啦，好有经验，教咗好多好好嘅 dancer 嘅一个老师嚟嘅。佢第一日就已经系执紧我啲手指啊、站姿啊嗰啲好细嘅嘢噶啦。 Yeah，OK。 咁有啲咁严苛嘅团队，同埋咁用心嘅团队，我觉得系其实系最好玩嘅，即系辛苦都唔紧要，咁出嚟嗰件事就会系值得咯。 同埋因为可能系你自己跳开舞，你有呢种 vision， 你先至做到呢件事咯。即系你可能俾另一个歌手。就算唱翻同一个系曲词篇嘅一个感觉，咁但系佢都未必会有呢一个 element 放咧呢首歌入边咯。咁所以呢个就系可能系你独特嗰个嘅一个好陈海荣同隔篱中间嗰个火花咁样咯。 哦，咁样都几开心，我都想揾到我属于自己好陈海荣好独特嘅啊，点样喺音乐同舞蹈可以多啲嘅融合咧？我觉得好多可能我好欣赏嘅 artist 啊，其实佢哋都好多面向都可以做得好好嘅。 系， 咁我都会想去挑战自己唔同嘅音乐嘅曲风，会唔会都可以加入呢一个我自己中意咗好多年嘅一个艺术嘅呈现，就系舞蹈咧咁。 好啦，嗱，因为而家已经有两种 feel 啦，天生二品系一种嘅感觉，隔篱有另一种嘅感觉。咁究竟嚟紧陈海荣嘅歌会系点样样咧？而佢呢个寻找自我嘅旅程又系点样样咧？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咁啊，但系我想话系天生二品嗰种嘅爽快啦，同埋隔篱入边呢一种你讲情绪上面嗰种慢慢渗出嚟咧，我觉得都系之前你嘅作品系又再多一个层次俾大家睇到咁样嘅。咁所以继续努力等你嘅新歌。 好，我会加油嘅，谢谢你。 好啦，今日多谢晒 Jace 陈海荣，谢谢你 ，thank you。 Eric， 好啦，拜拜。 拜拜。

恒生指数报23,361点，跌380点，总成交金额11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6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5，跌9.5；美团点评238蚊，跌12蚊；阿里巴巴261蚊，跌6蚊。小米集团19.84，跌1.01蚊；盈富基金24.2，跌3.2；中国平安80.3，跌1.2；JS 环球生活系报14.78，跌1.26；港交所357.8，跌10.4；汇丰控股28.6，跌1.5；友邦保险76.6，跌1.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62，瑞士法郎8.385，澳元5.462，加元5.788，新西兰元5.064，欧元9.0411。每百日元对港元7.3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3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7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17,20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61美元，卖出186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西贡公路的意外和坏车。咁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正直之中学，因为有意外咧，部分行车线系受阻，一带车多噶。而前少少咧，西贡公路近南边围回旋处有坏车阻路。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交通就挤塞，车龙排到近窝尾。咁就喺西贡公路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因为有坏车，而家入去西贡市中心方向的交通挤塞，龙尾喺窝尾。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商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大亨道上山方向，近住北拉山道一段咧，车龙排到落白建士道。另外，乐活道落山方向，近住礼顿山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乐桃苑。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车多，近住平社一段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观塘码头。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钦州街西，因为水管紧急维修，钦州街西去青山道方向近住南昌社区中心的中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得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安排小休和多些做伸展运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知识会社用电安全知识站。 阿都考下你啊，大厦电力装置检查要隔几耐做一次呢？ 考唔到我嘅试。一般住宅或者商业大厦嘅公用固定电力装置，要每五年最少接受一次检查、测试同埋领取证明书。 想咁无知， 就要听住逢星期六早六点到九点。 Hello， 阿摄知识会社， 用呢啲安全知识站。 你觉得波性份人点呢？ 戴眼镜嘅男仔通常都会好文静啦，唔系好出声，好专注咁样认真做嘢嘅。但系喺节目上面有好多嘢讲，即系会有啲有反差嘅感觉咯。Hello， 我是 Ellie 冼永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嘅骚动音乐，你好啊，艳琼小姐， 又唔使加小姐嘅，你好啊 ，Eric 先生， 艳琼姐姐， 点啊 ，Eric 哥哥，我烦呢两个主持，今日讲呢一个咧，都冇特别觉得啊，好想介绍个音乐俾大家识啦，而 好冇热情喎呢单嘢咁样， 系啊，但系佢好靓仔啦。我咪即刻有翻熱情先咁樣， 花痴瓊又出現啦今日。 咪但嗱，原諒我嘅膚淺啦。但係其實的而且確咧，佢唔係一個以音樂創作以為大家所熟悉嘅一個人嚟嘅。 係， 佢個名叫做劉以豪。 嗯、 我唔知道有幾多少香港嘅聽眾或者大家認識到啦嚇。咁佢之前拍咗出戲咧，叫做《比悲傷更悲傷嘅事》。 我聽過呢套戲喎。 係啦，咁當中係做男主角啦。其實係嗰出戲令到佢人氣急升嘅咁樣啦。 Okay？ 我覺得其實呢個世代咧，好少可呢個影現象噶啦。即係可能係做演員、做 model、做主持做得好好，之後就去唱下歌。 係。 因为以前咧，即系所谓唱片比较好揾食或者易捞嘅嗰个年代咧， 好多都系咁。 好多都系咁，你谂下郑元畅都出过碟噶。 系啊，因为嗰时偶像一个 package。 系啦，同埋咧，即系大家会觉得咧，啲 fans 好中意睇你做戏啊嗰啲咧，其实系会想买你啲碟噶。 系啊， 嗰个即系当个 bonus 赚下零钱都够噶啦。但系依家你一定唔好话赚唔到零钱啦，蚀钱添啦，仲会系啦。 系啊， 所以其实好少可依家你话啊，佢其他方面做主持、拍戏、拍电影。影做 model， 总之就攞个样出嚟就已经杀食晒啦咁样。之后佢再做歌手，好少学噶啦。其实呢啲咧好少见到啦，即系以前 F4 年代啊 ，SHE 嗰啲年代，即系偶像盛行嘅嗰个年代，真系卖碟卖得好好嗰年代咧，台湾成日发生嘅。 系。 但是我必須要講呢幾年我聽落都好少啦。 可能我唔知係咪因為咧，你大家有 Facebook 有 IG 咧，喂大把靚嘅人可以睇啦嘛。咁你以前你唔會有呢啲 social platform 咧，你覺得哇有個靚就哇好靚啊。但其實你而家發覺 IG 上面靚嘅嘢，仲要唔止台灣，即係你成個亞洲咁多唔同嘅國家城市諸如此類，其實靚嘅嘢好多啦，係咪先？你會覺得我。OK 啦，見過咯，咪未見過啫咁。 又或者可能而家啲街頭 人會覺得我仲靚啦， 咪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好靚，於是乎開咗個 IG 不斷擺自己上相。 係啊，咪先。 咁但係其實的而且確發展得好好啦。例如依家咧，佢同彭于晏係同一個經理人啦。咁我好羨慕嗰個經理人啊，我想問佢哋請唔請助手啊？喂， 淨係幫佢做 fitting 嘅就我。 冇所谓㗎。 系啊。 我可以拍。 咁样拍下一套拍打斗嘅戏我可以帮佢擦油啊咁。 或者我系佢助理生活助理可以嗌佢负责嗌佢起身啦、 啊。系啊帮佢买底褲啊。 唔系即系冲凉嘅时候唔记得你无间入去我嚟嗰啲。 即你边系呢啲啫。我帮你抹啦、啊。 咁样太盡啦害羞㗎嘛人哋。咁我觉得呢个经理人你睇得到佢 sell 一个佢自己旗下嘅艺人嗰个销路嘅。 Yeah。 彭于晏即係打会将佢打造成为国民老公啦即係系女仔都。Yeah。 我老公啊，咁样嗰啲，大家都自诩系彭太啊嘛，咁样啦，都唔知娶得几多个啊，大家真系。咁但系呢一个咧，可能稍微 fresh 啲，刘以豪咧，佢就变成呢个咩传闻男友。 哦， 就系啦，唔会称之为刘太嘅，我男朋友啊，刘以豪啊，豪仔啊， okay, 豪仔讲咗曾志豪咁样，好啦。咁另外咧，唱片公司都系好劲嘅，唱片公司咧系 Hebe 田福恩啊，呢间河洛音乐嘅师弟。 O、okay. K， 所以其实你见到佢无论系经纪约定系唱片约，我觉得都系喺一啲好好嘅资源啦，好受到关注，同埋好识得玩嗰样嘢嘅一啲人手上嘅。 系、哦，你讲开彭于晏都出过碟噶。 系啊，以前嗰个年代 系以前佢系唱歌出身同埋跳舞噶嘛。 我唔记得咗佢有冇跳舞，但我记得 佢上过康熙嘅，咪康熙来了嗰阵时佢唔系演员先嘅，我觉得。 我想话其实咧，我识得彭于晏第一下咧，系佢同杨丞琳，应该杨丞琳去拍《爱情白皮书》一出台湾偶像剧，佢嗰阵时仲系青靓白净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就系翻滚白阿信之后先变大只。 系啊系啊。 好啦，唔好再讨论我老公啦吓，嬲啦。 系啦，讲翻你男朋友先啦。周孝全喺门口等你啊！ 梦啊，呢个真系神仙一般嘅日子啊！如果真系咁样份工啊，我每个月贴钱俾香港电台啊，点话啊？真系，使唔使出粮俾我啊？真系，跟住另外咧，都系最近一个我身边啊吓，哇，太多朋友日追夜追啊，即不断同我介绍嘅一出喺 Netflix 上边做紧嘅一出嘅。旅游游戏竞技类嘅节目啦，咁系佢做主持嘅，佢同另外一个韩国嘅都系好靓仔嘅，叫李星基一齐做主持嘅，嗰个节目叫做 Together 男神一起来看你。 哦，哇， 系啦，咁个 Two 咧就系 TWO， 然之后系 GETHER 嗰出戏啦，咁样，咁可能好多嘅乐评或者大家观察，可能都会觉得，其实系其他嘅人气嘅一个大挟咯， 系， 咁。我觉得呢个操作咧喺呢个年代好少，真心已经好少。其一就系如果佢其他饭数捞得好掂咧，佢未必会选择唱歌噶、嗯，因为其他饭数可能好赚钱噶嘛。 系、啊， 但系做咩嚟唱乜唱歌咁赚钱 啊？ 系啊。咁、啊、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谂资源嗰个紧绝嘅程度啦，即系其实唱片公司系好多，同埋虽然话依家录歌好简单，即系你喺屋企有支咪有部电脑都做到，但系其实即系。你想怎样去打造这个歌手，有什么角度啦，咁样 click card 其实都是一个计数来的嘛。 是啊。 可能大家会觉得我不如掉你去拍多两出综艺啊，即是除多两件衫，即是拍多影张两张相，影多两张相。 为什么你会讲了是除多两件衫的， 即是这样，有时啲相唔着衫。我很想说啲衫唔着相。 为什么的 啲相唔着衫是好卖啲嘅，可能。好肤浅啊，严琼这个女人真的太肤浅了。真系唔啱啊吓，咁样物化人哋系啦。咁我翻嚟，我哋今日就讲佢呢只最新嘅 EP， EP 名称就叫做 You， 系就咁单字 U， 系啦，字母 U 咁样，咁好可爱嘅，就喺个 U 上面咧点咗两只眼睛， 系即系笑容咁样， 系啦，就话俾人见到你就开心啦，就笑啦，咁样系啦。咁拣嚟嘅都系咧呢只专辑当中嘅嗰首同名嘅作品，佢名称就叫做 You。 时间倒数三分钟，等你下班的门口，忽然香味在身后，我假装没事，甘心被捉弄。看你满足的手势，我也微笑摇摇头。不用说，这个 baby 属于我。字幕那个最像我，我假装陷入沉思，看你等着我出糗，都别说，我用唱的让你懂。每天都要 you you 和你手勾勾，就像要 you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如果世界就要沉默，我还有你笑容。 you,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 歌都啱數啊！即係如果作為一個係國民男友咁樣嘅身份去唱， 同埋即係應該係會做一啲即係男友視覺嗰啲嘅。哦，瞓醒嘅時候就見到 U 啦，未見到你就會笑成一個 U 啦。講 Good morning 嘅時候就笑成一個 U 啦，就想送一首歌俾 U 啦，咁樣嗰種。 係幾及到 Ian 嗰首歌嘅，先前佢都有一個係 正式開始 咁樣感覺噶嘛，係咯。 都是这种可爱青春少年的形象啊，我 想 真心话卖得不错，即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底下呢，实体专辑破万呢好难的了，告诉你、我有听过歌手卖3000已经泪流满面了。 还有你想其实台湾的 market 都大过香港、 是啦、他们一年这么多碟卖，是啊， 是 不是直播，是已经有啊，好难的呢套。 是，但是以前你看看， 咁、当然 不过生态就真的不同晒啦。 是啊，以前那些咩400金、500金那些，咁好难讲的了嘛，已经。所以我觉得是开心的，开心轻松的歌来的。咁我都不抗拒，其实乐坛是应该有这些这样的人去振兴一下个销量都合理的。是啊，咁样。咁期待咯，可能会有些现场 live show 咁样，我相信都下底都有很多尖叫声啊，我爱你仔啊，我追你啊，嗰啲。 即系咧，譬如你头先阿琼真系讲起，即系话可能有一个年代，即系可能你会同时有好多唔同嘅身份啦，可能主持啦、演员啦、歌手啦，诸如此类啦。咁其实你讲咧，关智斌都系其中一个，嗰阵时 做得好好添， 非常之好啊。同埋佢到而家，你见到佢都依然有嗰种gimmick啦，同埋佢真系 keep 得好好啦，我要讲嘅就系、 即系靓咗咁耐咯，真系。 系啊，同埋你 feel 到佢嗰种靓系，哇！你真系 keep 到唔同年代嘅靓，即系有啲年代你会觉得净系90年代你好靓，但系而家你有种唔同，但系佢系靓到而家佢都依然，哇！你仲系咁靓嘅点解可以？ 系啊，即系以前有一种靓，所谓我哋叫过时嘅靓啊嘛，但系佢嘅靓系冇过时噶。 系啊，咁佢系其中一个啦，咁但系你都见到佢不断喺佢嘅范畴入边去努力啦，演员嘅角色啦，音乐上面嘅嘢啦， 唱歌跳舞啦， 诸如此类啦咁样。咁但系你话讲到即系譬如啊，如果我喺度谂啊，如果呢个年代会唔会都？仲有一啲係model 出身或者演員出身嘅，咁然之後啊，如果佢出碟嘅話會點咧？頭先咪後我問阿瓊，如果柯偉林出碟，你買唔買啊？ 買10隻，係10隻，淨係拆一隻，即係留一隻唔拆，另外8隻送人。 嗱，柯偉林就係拍好多 music video 啦，而家香港個新生代嘅演員啦， 然之後威脅多5個朋友，一個朋友同我買5隻。 嗱，因為咧，我點解咁講咧？我就睇到嗰種叫偶像嘅力量，或者就係你鍾意佢呢，佢做咩你都會好加分嘅。咁當然個偶像自己都要俾力啊。 係，即係唔可以淨係一副皮囊啦。 係啦。 因為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呢，你佢嗰種靚啊下，大家要諗清楚，佢唔係真係哇眼大鼻高皮膚白點樣。 即係佢又同關智斌嘅靚係唔同囉。 佢係某程度上呢未必所有都是完美的靓，但是他一种亲和力啊， 是 即是他有一种你就好想uncle 即是对着他做成个画面，成个画面好成熟啊，咁讲。 但是因为呢其实我有个朋友他的 die hard fans 嚟嘅。 你是不是想讲我啊？ 不是你，有一个朋友他是柯偉林的 die hard fans， 因为剛才我跟阿瓊讲，你知唔知柯偉林成日都会去 IG live 噶？ 呢个我都唔知 道。你都唔知啦，即是你唔够 die hard 啦咁样，你要买30隻啦，到时出碟。 为咗保守，我平时冇睇你 live 嘅问题。 系啦，咁佢咧就话，佢睇得出就系、你点样？譬如近呢大半年啦，你可能未必有好多叫演艺嘅机会啦。咁佢可能就佢话啊，柯林成日都会开 live 啊，咁然之后讲下生活日事啊，诸如此类啦。咁佢话佢一次好 impress 嘅，就系、是、佢话佢嗰晚柯林佢开 IG live 就播紧林忆莲《野花》呢张嘅专辑。 哇！ 嗱， 好有品味啊！ 佢就喺度係啦，咁我唔知道 detail， 因為我冇睇啊。咁但係佢就係講咗呢一個 gimmick 俾我聽，即係呢件事俾我聽。跟住佢就話：，哇，佢識呢個碟啦， 即係佢話佢識音樂嘅喎，佢識歌嘅喎，係啦。咁你就變咗啊，佢又睇到佢嘅 taste level 啦，或者佢嘅品味內涵咁樣，跟住佢就更加迷戀佢啦，咁樣咯。 係好識得迷戀聽野花喎、啊，林憶蓮喎、 啊。咁、你想我哋播野花係嘛？ 我哋可唔可以請柯偉林上嚟？唉、哎，真係 本身我哋約過㗎，係 啊， 係啊，只不過係咯、我哋本身係邀請過佢上嚟係揀歌㗎， 二哥會有啊嘛， 二哥會有，但係奈何呢個疫情嘅關係就我哋暫時約唔到啦咁樣。睇下點 鎖住我嘅幸福 係咯咁樣。好啦，咁我哋今日就播一首就係因為柯偉林未有自己 solo 嘅音樂嘅作品啦，咁但係佢 MV 入面嘅作品其中一首都為人津津樂道嘅， 陳健安嘅津津樂 係啦，陳健安呢一首《在錯誤的宇宙》。 尋找愛， 连到清心寡爱，无惧色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新增英国为加入高风险地区，向抵港人士实施检测和检疫安排，10月1号起生效。到港人士登机之前14日内曾经在指明地区停留，需要持有新型冠状病毒病的阴性检测结果以及已经订住本港酒店的证明。相关人士需要到卫生署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他们将会获准前往已经预约的酒店继续完成14日的强制检疫。消息指最低工资委员会未能够就法定最低工资达成共识，将会交由政府作最后决定。这次是最低工资自2011年实施以来首次没有共识。据了解，劳方要求将最低工资由目前时薪37.5上调至大约40元或以上，追回通胀升幅。但是资方认为经济和经营前景不明朗，难以负担成本升幅。个别资方代表提出象征式加到38元，甚至维持不变，劳方坚持不同意。委员会将会草拟报告，在下个月底之前提交政府最后拍板，在多数意见维持现有水平的情况之下，预料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首次维持不变。法定最低工资在2011年起实施，当年的时薪是28元，之后每两年检讨一次，每次都上调，到2019年增加至时薪37.5。一名71岁男子在西贡行山的时候怀疑被大石击中，送院之后死亡。事发在早上10点多，事主和朋友行到西沙路水浪窝，怀疑被一块一米乘一米的大石击中，受伤昏迷，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表示，下午大约1点到中区警署报到的时候被拘捕。警方指他涉嫌在去年10月5号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和违反禁蒙面法。另外，支联会说社运人士古思瑶原定今日下午2点半到医院复诊，但是1点多在屋企被重案组人员拘捕。警方指他涉及去年10月5号非法集结案，已经到长沙环境处落口供。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天气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初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1点，跌431点，总成交金额1,17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23点，跌5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6点，跌29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5元，跌9元；美团点评238.6，跌11.4；阿里巴巴261元，跌6元；小米集团19.84，系跌1.01元；盈富基金24.12，跌4毫。中国平安80.45，跌1.05元；港交所357.6，跌10.6；JS 环球生活14.7，跌1.34；汇丰控股28.6，跌1.5；友邦保险76.65，跌1.3。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51， 日元 105.37， 瑞士法郎 0.925， 加元 1.34， 人民幣 6.827，英镑对美元 1.273， 欧元对美元 1.166， 欧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5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087 点，跌258点，港金现价报 17,170 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54.91 美元，卖出 1855.7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西贡公路。较早时，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郑直之中学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仲未清场噶。不过就唔系好挤塞，经过嘅朋友啦，请特别小心，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噶。不过前些少啦，近住南边围路回旋处嗰段咧嘅坏车都仲系喺度。咁呢一段咧就比较塞少少啦，车龙嘅龙尾排到去窝尾。重复一次啦，就是西贡公路入市中心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嗰度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啊影响咗啦，有少少挤塞啦，龙尾就去到窝尾，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请小心注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比较多车啲，龙尾城市花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啦，介乎兆辉台至到东山台呢一段比较挤塞。另外，加路连山道出去礼顿道方向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乐活道近乐桃苑。野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比较慢车一些，龙尾在富豪东方酒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依然都是车多缓慢的，龙尾就排到去近丽港城，亦都影响到伟业街上去观塘绕道是有少少挤塞，龙尾在伟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青衣，维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另外就是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记得要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Docto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如果你个好朋友开口同你话好中意你老婆，咁你会点咧？打佢一身，割席。嗱，故事就系咁嘅。吉他手 Eric Clapton 咧同 Beatles 嘅成员 George Harrison 咧，佢哋两位都系好要好嘅朋友。1966年咧，当 George 认识咗 Paddy Boy 嘅时候，佢两个咧好快咧结成夫妇。而喺嗰一段时间咧 ，George 同埋 Eric Clapton 咧有好多嘅来往。由于佢哋两位都系吉他手，于是乎咧，佢哋就互相啊响大家嘅唱片里边咧，用不记名嘅方式咧系客串。例如 Eric Clapton 咧就系替 Beatles 嘅 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 咧系弹主音。相反 ，George Harrison 咧就系替 Eric 嘅乐队 Cream 咧响首叫做 Batch 嘅歌曲当中咧系伴奏，但系冇想到啊喺呢两三年嘅时间里边咧 ，Eric Clapton 咧竟然喺好朋友 George 嘅面前承认爱上咗佢嘅太太 Patty。有趣嘅系佢哋两位依然系好朋友，而另一方面咧 ，George 同 Patty 咧亦都一路系维持夫妻嘅关系，直至到佢两个真系分手。当然答案很简单，1979年 Patty 就是正式嫁给 Eric Clapton。 其实早在1970年的时候， Eric 有一张大碟叫做 Layla， 主题歌曲咧，好清楚咁样讲出佢对 Paddy 嘅嗰种倾慕。我今日唔打算同大家播 Layla 呢首歌，相反咧，我系选播 Wonderful Tonight。皆因呢首歌咧系响1977年写嘅，当其时咧 ，Paddy 就系同 George 咧啱啱分居完毕，进入咗最后办理呢个离婚嘅手续。而 Eric Clapton 咧，亦都算啊，系正式用呢首歌咧，系赢得美人归。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中成药标签同说明书法例条文规定，香港销售嘅中成药都要有适当标签，列明药品名称、有效成分、产地、注册编号、代理或制造商、包装规格、用量、用法、失效日期同批次编号，说明书仲要有功能同用药禁忌等资料。详情请浏览 www.cmchk.org.hk。 阿琼的部分，我们经常都说自己不想被标签，但其实有些标签是可以帮到一些歌手，令到大家进一步认识你的。 I've been staying home and making coffee on my own. Time is moving slow. Haven't seen you for 经可能是因为你唱歌的曲风啦，又或者你的性格上的一些特色啦。阿琼今天第一首选择是怀特的作品，曲曲名称叫做 Amy Quado， 而在他身上的标签呢， 太多的说不出来，太多的做不出来，我的心属于谁的，我到底要听谁的，你给的那种感觉其实一分之一的感觉，是我的这张 feeling， 叫做 Lo-Fi 女歌手啊，之后要为你介绍的是一位叫做 R&B 女心声的 label 啊。 可是相爱是莫名落在你眼睛，带上耳机不停的循环，多么希望时间可以缓慢，再延续下去，你唱给我听，每个字还在我脑海里晃来晃去， 吴卓源啦。被称为 R&B 女新星。同一时间网民呢都俾咗佢非常之亲昵嘅称呼。称呼佢叫做国民老婆啊。自己负责曲词喺新专辑当中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七十亿分之一。跟住为你介绍嘅呢一位女新星，应该叫做新人王一级嘅女歌手啊！ Sheet of me, so me ray do ray she, so me ray do ray she, ting ting ting ting ting, so me ray do ray she, so me ray do ray she, ting ting, what a shame。时候不说话，我们才听得见诺言。有时候闭上眼，我们才会有画面。有种爱不是爱，却让我感觉到体贴。面对面，不管未来有多么遥远。 思？ 唔系传统意义上嘅靓声，但系呢一把声咧，我觉得真系非常识讲故事嘅声音啊！ 请不要怀疑，请试着相信，在我的身边，你可以安心做真实的你。最快乐的事情是可以在一起安静。也没关系，你和我，我和你，在不同的身体呼吸一样空气。有时候不说话，我们才听得见诺言。有时候闭上眼。 来自 Karen CC 自己作曲的最新创作作品，那个名称叫做 Best Kept Secret， 是一出电影的主题曲，而这出电影是以校园欺凌作为主题。这首歌只是表达了女主角心中的那种孤独的感觉。无惧朋辈的压力，无惧社会的压力，就可以好似佢咁开心噶啦。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跑，到时大到啦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大一个喇叭， 介绍王贤最新的派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似起的鸟儿有虫吃》。 步伐就慢了，拖一下；秩序就坏了，推一下；定律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差一下。 我前几日睇佢嘅 live 表演啊，有当中感受到喺王贤声音当中嘅一种魔力，就是他真的可以将一些歌唱得非常之开心。除了头先那首之外呢，亦都有跟住落嚟呢一首作品。在那场 live 当中，他翻唱了艺圈的呢一首《海鸥先生我爱你》。 在天空上 揀嚟藝娛圈啊！最新專輯當中嘅作品，嗰個名稱叫做《海鷗先生我愛你》，一首充滿咗童趣嘅作品，網上都好多小朋友唱咗呢一首歌嘅吸法。希望我哋每個人心目當中都可以保留呢一種童真同埋童趣喺度。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聽日再見。